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建国路四惠桥到西大望路由东向西，建国路国贸桥到现代城西路由西向东方向，莲花池东路西二环到西三环东西双向，以上路段平均运行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九九娱乐最王牌就在 FM 974，我们来啦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各位好，朋友们，欢迎你们在春天啊，可以这么说了吧啊，春天的对这个傍晚啊，来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虽然呢，此时此刻依然还没有感受到春天的温暖啊，对，就是真正意义的春天还没有来，但是呢，总会觉得好像换了一个新的气象似的哈、 是，一定要记得春捂秋冻，就这两天一定要还是要多穿一些衣物啊。 哎，真的是这样哈、就一场雪都没有下，昨儿居然立春了，大家其实也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自己对于春天的向往，包括呢发个朋友圈啊，吃个春饼啊，咬一下春什么的。 哎，昨天吃春饼了吗？ 哎，没有。嗨， 我昨天自己在家做了春饼，然后做的特别四不像。 你做的是春饼吗？ 我做的是可能 烙饼，你是煎饼卷大葱还是什么？ 有可能真的是大饼那种感觉，然后又太过厚了。 对啊，那是春饼还是葱饼啊？不知道是什么。反正中国传统把立春的15天呢分成3候，一候东风解冻， 二候蛰虫使阵。 对。好好来行不行？ 再来 一后东风解冻， 二后蛰虫使阵， 三后鱼翅复冰。 说的就是立春的头5天，东风送暖，大地开始解冻啦。 对，就是冬眠的小动物们要纷纷的这个苏醒了。对啊，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哈，再过5天冰面开始融化，还来没有来得及去这个滑个冰什么的哈。哎呀，真是啊， 太可惜了。 这个、对，鱼就开始要到水面上游动了，而此时水面上的那个碎的冰碴呢，就像是被鱼附着一般浮在水面上，这叫做三后鱼翅复冰啊，就这个意思了。 是这意思。来播报一条这个气象台的预报啊。 好， 从本周开始呢，气温也将缓缓的回升，预计最高气温在-1度到6度之间。另外呢，京城依旧无雪，算上今天，已经连续105天没有降水量了。 对。有点不开心。 再见工作。 好了，今天的 Goodbye World 第一首歌，我们送上一首很有春天的气息的歌。我刚才说了，尽管还远没有到春暖花开的时节，但是呢，我们先来通过一首歌感受一下春天，好不好？ 春天花会开，来自任贤齐。 春天花会开。鸟儿自由自在，我还是在等待，等待我的爱，你快回来。总是假装不经意经过你家大门外，期待你美丽的身影走过来，我的天使，我的爱，为你不怕风吹日晒，偏偏命运如此的安排，只有路灯它笑我呆，我的爱， 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跟着我们一起合唱了这首歌啊。 这首歌曲可能是一听伴奏就能够整首歌曲完整唱下来。 对，春天花会开，来自任贤齐。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Hello， 我是海珂。 我们一起合唱了一首《春天花会开》，在下班的路上。然后接下来呢，哎，就刚好有朋友发微信说无缝跟唱啊，就带着这样的开心的情绪继续走在下班的路上吧。然后我们也要这个再给大家的福利加加码。 今天呢，我们的奖品是由六福珠宝提供的大红包。 对， 这个红包呢是由六福珠宝提供的足金精力精雕细琢的一克金条。 是的， 所以说春节啊，送礼尤其是给孩子当压岁红包是再好不过了。 对，就是小小心意哈。我们节目呢继续要派发五份的这个金条红包。因为之前有听友可能比较着急，跑来说啊，说好的金条呢啊，怎么还没有来啊？ 怎么没有收到通知呢？ 对，就是明显是不太信任我们，他肯定不了解我们的流程。一般我们是这一轮的送奖，我们基本上这个征集结束之后，会统一把号码呢交到我们的这个办公的人员啊，然后再集中群发这个短信。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手机的提示。 对， 那为什么要说是北京地区手机号呢？就方便大家接收短信。 对，所以呢，没有收到通知的各位朋友，一定要耐心等待一下。 别着急，应该就是这几天了啊。所以今天我们如何来获得我们的金条呢？首先你得信任我们，不信任您就别发了，行吗？ 其次是你要关注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今天的发送方式特别的特别 哦，对，真的 就是在我们上直播之前，我们俩录了一段小语音。所以呢，今天会有一个额外的惊喜，大家只需要回复“春天”两个字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就可以了。 是春天还是立春？ 春天。 对，只要发“春天”两个字，然后呢，我们这段语音就是特别发给你的，但是别忘了加上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啊。不管大家在新的一年有什么样的愿望，我们希望岁月静好，最重要的是身体健康。 回家的时候是很特别，总是带着不一样的喜悦。如果开车 知道我以前曾经给这样的音乐呢，给他们做了一个小小的归类，叫做收费站音乐。 啊，为什么呢？ 但是你不知道什么意思吧？ 嗯， 所谓收费站音乐呢，就是你看啊，过了杜家坎儿，出京啊，或者是过了白鹿收费站，就开始听这歌，就感觉对，或者这个清河还哪儿，反正对吧？京藏高速啊，只要过了出京的那个收费站的那个口，哎，上高速了，感觉不管是去旅行啊，或者要去回家呀，哎，这歌在适时的响起的时候，比你在都市的灯火当中听会更有感觉， 很有伴随感的一首歌，来自小娟，还有山谷里的居民愿望。 谁说我唱歌难听来着？ 刚才那位， 就是不管我是认真唱还是不认真唱，都会说老白你这个歌声啊。 其实大家还是比较认可你的歌声的， 在我深深的脑海里啊。 对，你知道，因为刚才咱俩这段语音之后，我多了一个外号，叫做“酱油科” 。唱一句，旁边说一句，是不是？ 嘿 嘿哈！对，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 其实你不觉得应该叫我“行走的音效包”吗？ 嗯，真的呢。 是啊， 对， 就是波铃铃那种一丢丢，就这种小词儿，我还是比较喜欢。 就是飞来飞去的那种小倩的那种类型啊。然后谢谢大家发来的微信来找到了我们这段语音，其实回复春天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就行了。 嗯哼。当然呢，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还会给大家就选取五位朋友给你发送这个金条啊。 对，我们已经在挑选了，大家抓紧时间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说最近的演出或者是一些影视的资讯。 嗯， 先来看一个电影，是杜琪峰执导，郑秀文、刘德华主演的电影《龙凤斗》，他们算是黄金搭档了哈。这二月十号本周六就要重映了。 这部电影呢，首次上映是在2004年的时候。 是的， 我记得当时拍摄的时候，为了保证视觉效果，这个剧组还借来价值千万的珠宝当做道具。 嗯， 你知道，当导演一喊咔，郑秀文就赶紧把珠宝交回去。 对，因为你要是不小心弄坏了，这得赔多少钱啊，对吧？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嗯 啊，还有就是另外一个就是叫《泡芙小姐》是吧？这个电影啊，本周五上映。 这部电影其实是由张歆艺、还有王栎鑫、还有谭维维等等很多明星来助演的。 嗯， 蒋欣、张天爱、还有张静初等等这些演员也参与了客串。 是的， 电影原本其实是一个系列的动画短片。 哦， 嗯，8年前比较有人气吧。 张歆艺，啊，我每次有张歆艺、张雨欣、张涵予、张雨曦、张雨绮。 傻傻分不清楚， 对，不知道到底是说谁啊。 还有一个演唱会的事儿， 嗯， 朴树《好好的二》巡回演唱会的北京站呢，也在本周六在五棵松体育馆举行啦。 嗯，然后呢，应该是在不少城市都创下了零空座的这个票房的记录。确实啊，一说朴树啊，开演唱会啊，甭管是为了情怀还是为了什么，肯定有不少人都要去给朴树捧场。 嗯， 2017年啊，这个朴师傅又带来了他的巡演，就是《好好的二》，从北京启程一路巡演呢。本周六回到北京，会有一个巡演的终点，真是 好好的啊！ 对，会让人非常非常的期待哈、啊。据说呢，每一次表演的时候，他可能都会有一些跟一个正常的歌手不太一样的表现，比如说突然唱着唱着就哭了。上一次听到他唱歌把自己唱哭是唱这一首，因为这首确实是没有办法渴望的或者可企及的经典之作。 送别 长亭外， 别说他唱，我听着都想哭。 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交伴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清浅绿，酒一杯，声声一滴醉。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 道他当唱这歌哭的时候在想什么，觉得就首先他是他内心一直有个孩子，或者说他本身就是一个孩子， 对， 那只有这样子的人才可能会创作出那样子的音乐来。但是朴树即使创作了那么多那么多的好歌，但是那些音乐可能没有一首能够去超越这一首歌送别，没办法，这是经典中的经典。所以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内心的那个孩子可能会有一些敬畏，或者说有一些无法言表的激动之情，所以呢就流下了眼泪啊，这是我的推测啊。 我记得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说如果送别这首歌曲是他自己写的，他死而无憾了。 对，这是经典嘛，对，就说唱的人会哭，听的人如果在一个情境下听的话也会哭啊。好吧，听完了送别，我们再来看看要迎来的是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老朋友。这个老朋友呢，虽然说有可能没有亲眼见过，但是呢他的琴声你一定是听过的。比如说我们先让这个音乐先响起，犹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次参加一个什么诗朗诵，很小的时候啊， 对， 就找了这个做背景音乐，那个时候很流行用他的钢琴曲做朗诵的背景音乐。啊，春天，有没有？ 就有点吓人，形容这个春天。 那我们节目很少播这种就是纯音乐的作品，否则人家以为我们放背景音乐呢。啦哒哒哒哒哒哒哒，是不是很熟悉？ 是啊。 对，就是理查德·克莱德曼他的全国纪念巡演的音乐会北京站本周六和周日将会在人民大会堂来上演了， 叫做浪漫辉煌四十年啊。理查德克莱德曼1976年出版了第一张唱片，所以说四十年以来呢，可以说他是最被中国人熟知的流行钢琴家。 对，他其实也是目前世界上改编并演奏中国音乐作品最多的外国艺术家，来过中国好多回了， 30多次了， 对，办过500多场的音乐会啊，所以留下了很多，你会在很多很多的场景当中听到他的钢琴曲的作品。一段听一段啊，否则我真觉得会觉得我们这儿放着一个很奇怪的，就是一个背景音乐。 刚才还有人说人呢，人呢？ 对，找不着人了啊。对，放一段钢琴曲，是来自于理查德·克莱德曼的经典之作《星空》。但是有关于钢琴的音乐或者是流行音乐当中，我还依稀记得有这样的一首 啊，《Piano》。 对，《Piano》来自于范逸臣。对，他要认真深情唱歌的时候呢，还是很能感动人。比如说那首《I Believe》，是不是啊？你知道以前去过那个厦门有一个叫鼓浪屿的地方，有个钢琴博物馆 啊， 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时代的时期的钢琴，确实去了以后会让人很震撼。想想那个场景再听这首歌，感觉会不太一样。 爱情是那一年海的沙滩，浪花的缱绻，黑键是和你多日不见，弹指间你的泪，我的眼模糊天边，每个人心中都有架钢琴，尘封在回忆，任凭我只是你的插曲，在我爱到昨天，成全你改变，黑键是原谅我的原谅，好像在 匆匆的每一步，重新书写人生喜怒哀乐的一八年，和你一起聆听大雨当中的一场演唱会。一起感受盛夏山顶的风，保留秋天的满树黄叶，共同期待冬天的初雪。四季流转，初心依然，娱乐醉王牌未完待续。 欢迎大家找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海科。 下班的朋友们下班快乐了哈，嗯，所以我们就为各位的好心情再添点力，再放一首好听的歌， Mr. Blue Sky， 感受一下那种太阳当空照，花儿对你笑的感觉， 是也是那种点头歌啊，特别想点头，肯定这种听出那个彩虹室内那个合唱团那个， 是有点那种感觉。 春节自救指南那个，我今天还在听的时候想说，哎，要不要节目里面也带大家一起来听听看？我想，好，再过几天再说吧啊。 如果下班在路上，各位朋友喜欢这首歌的话，记得关注白金 FM。明天呢，我们会把歌单抛上来哟。 对 ，Mr. Blue Sky。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找到我们的方法是找到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哦。 好，我们稍后回来了啊，千万不要走开哈。 今年开门红，红包送不停，上汽大众途昂全新途观 L， 途观丝绸之路版荣耀驾令，现在购车即享两年零利率，途观 L 更有6000元置换补贴红包，选 SUV 就来上汽大众。 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受冷空气影响，最低气温可达-10度。明天早晨出门要注意防寒保暖。明天白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风力不大，气温略有回升，扩散条件比较好，适宜人们户外活动，有利于交通出行。

生活有精彩。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疗伤。滴滴滴滴滴滴滴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醒来。让我们干了这杯酒，好男儿胸怀像大海，经历了人生百态，世间的冷暖，这笑容温暖纯真。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醒来。让我们干了这杯酒，好男儿胸怀像大海，经历了人生百态，世间的冷暖，这笑容温暖纯真。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最最爱。对，每一首许巍的歌都会有很多的故事啊，所以我们刚才听到的时候，曾经的你除了跟唱之外呢，可能也有很多人在听到的时候自己心里会浮现很多的画面啊。 是，有朋友说你们今天怎么安排歌的，是让我就是劳累纵横吗？ 好吧，我觉得不管是嘴角这个上扬或者是劳累纵横啊，后者是开玩笑，只要是这首歌让你会有感应或者感悟，我觉得是好事啊。我们再来说一件有意思的事啊，因为到这个暑假寒假啊，我说的是同学们的这个暑假寒假， 对， 这个电视台的热播剧呢，总少不了这个童年的标配，对不对？ 一个是《西游记》，还有一个就是《还珠格格》。你知道昨天演员苏有朋在微博上晒了一张五阿哥的剧照，配文这样写的，他说：“听说最近又被打回原形了。”你就看到这句话之后，觉得让人好笑，然后又很心疼他。 对，之前不是有个段子说，就是何炅何老师采访苏有朋啊，苏有朋就说了说：“哎呀，这些年我一直努力啊，从这个五阿哥的形象转型。”然后何炅就问了说：“那你觉得你转型成功吗？”苏有朋是这么说，他说：“不成功，挺难的。”然后这时候何炅就接话了：“你知道你为什么转型这么难吗？ 啊，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湖南卫视每年都会重播一次《还珠格格》。”你想象一下苏有朋当时那个黑脸，对不对？ 其实这些年苏有朋其实在转型方面做了很多努力，比如说电影《风声》当中那个比较娘娘的那角色白小年， 对，还他去做导演，指导了左耳和嫌疑人 X 的现身，对不对？哎呀，不过虽然有很多角色，但是依然在大家心中他老是那个五阿哥的样子。 五阿哥， 对。好，说回来了啊，就说回来了，这个《还珠格》里面除了范冰冰，其他几位像林心如啊、赵薇啊、周杰啊，也很少好像有比《还珠格》更深入人心的角色了。 为什么呢？是因为刻画的角色太过到位了吗？ 不知道，这事儿得问琼阿姨。来瓶背包，坐。 轻轻地打开背包，发现我的行囊是一本年轻的护照，通过了逞强的骄傲，投入另一个天涯海角，装过了多少希望，装过 多少惆怅，像一张岁月的邮票，把自己寄给明天，背着旧愁心情不断的寻找。我那穿过风花雪月的年少，我那拖着岁月的背包，我的青春梦里落花知多少，寂寞旅途谁明了，曾经为你痴狂多少泪， 100公里有多远？在北京，二环路全长32.7公里，三环路全长48公里，四环路65.3公里，五环路99公里。人保直修车险送你100公里，即日起投保车损险就可以享受100公里免费拖车、送油、搭电、更换轮胎等车辆故障救援服务了。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Hello， 我是爱哭。 干嘛啊？ 吃煎饼吃 撑了。对，我觉得这是春饼吃多了，你是不是啊？哎，我们其实今天呢有个小礼物送给大家，只要回复“春天”两个字，加北京地区手机号，会有机会赢得福利，也会有机会收到我们一段语音。 哎，什么呢？就是由六福珠宝提供的大红包。这个大红包呢是由六福珠宝提供的足金金粒精雕细琢的一克金条，所以说春节送礼，尤其是给孩子当压岁红包，也是再好不过啦。 是我们节目还会派发五份。那今天呢我们还在挑选，刚才已经选了三位了，是不是？还有两位。 春天 and 春天。 对， 就发送一个春天就可以了， 发一个春天的关键词加手机号啊。嗯，然后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呢，他唱过也是有一首就带春天的啊，就是春天里。啊， 嗯， 对不对？ 对，汪峰。 对，他上周五的歌手节目呢，虽然说踢馆歌手华晨宇击败了这个 JCG 啊，但是这个空降了冠军，但是呢其实让大家印象很深的或者讨论的就是汪峰翻唱的儿时。 嗯，好听，真的好听。而且汪峰在唱这首歌曲当中带着很多80后90后的一番童年回忆，比如说歌词当中提到的玻璃弹珠啊、橡皮筋儿、英雄卡、大白兔奶糖等等等等。 嗯， 还有那个非常熟知的大风车的动画片。啊， 对，真的 大风车吱呀吱扭扭里转。我真的会唱。 哎你来个，回头给我们来个完整版的。 可以啊，可以啊。 哎，其实通过这几期的歌手，我们发现汪峰选举还是有一些小心机。为什么这么说？其实你看他现在缺的不是知名度，对不对啊？嗯，就是也不是票房，而是观众的好感度。 嗯 啊，很多次上不了头条啊。但是呢，因为这一说起汪峰呢，很多网友有的时候会取笑啊，开玩笑。 为什么呢？ 就是有的时候他会觉得很严肃嘛。 哦，对， 对不对？ 看起来很学究的感觉 啊。 对，因为这种严肃的气质呢，和现在的网友有时候追求萌啊、综艺感的这种取向可能是有点反差的，所以他越严肃，观众就越想开玩笑。 对， 这一次参加歌手呢，其实我觉得他就有一些调整，对不对？ 嗯，比如说翻唱二次元的歌曲，嗯，什么那个普通 disco， 我还不太会唱，你知道？ 洛天依，对。然后大家说，哎，汪峰老师也可以卖萌啊，然后同时也可能会去怀旧，所以说我觉得他的团队也在这次呢起到了不少的作用哈。 嗯， 也输出了一些情怀，比如说也翻唱了《下坠》这首歌，对不对？ 而且这首歌原来在这个音乐的 app 上评论只有十几条，但是汪峰翻唱之后一下子涨到了几万条的评论， 是， 就观众也由此认识了石建波这个名字， 这是好事儿啊。嗯，其实由此可想，一个功成名就的音乐人，他可以卸下身上的孤傲去贴近观众，看来对于参加节目的这个效果呢，想的是很透彻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今天说要去人设嘛，就卸下偶像包袱 啊， 对，就别老觉得自己特别是回事儿，也别觉得自己不是回事儿，是吧？对吧？你也不是李宇春，是吧？ 是，李宇春的这个版本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对 ，Disco 这改编还是不错，嗯，带劲的一首歌。这我们说了半天，汪峰放李宇春的歌，是明显又没有让人家上头条啊，这样不太合适吧？ 那怎么办呢？ 放也放出来了，我们就来听吧。普通 Disco 李宇春。 在这普通的一天，我穿着普通的鞋，穿普通的走在这普通的街，掏出普通的耳机，找点普通的感觉，来一首我最爱的普通音乐。普通的 disco， 我们普通的摇，旁边普通的路人在普通的桥，我普通的灵魂在普通的出差，在普通的动作。 很普通的走在这普通的街，套着普通的耳机，找点普通的感觉，来一首我最爱的普通音乐，踩着普通的地铁，世界随着我旋转，就让我普通的开启单曲循环，跟着普通的节奏，身体普通的抖动，这普通的一切都变得普通。 所谓的这个二次元的歌曲呢，其实改编以后我觉得你也没有觉得说啊，我好像就完全听不明白，或者说就觉得不好听。假如说你喜欢铁血丹心这样的歌，现在这首普通 disco 是你所能接受的吗？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虽然我可能不会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流下眼泪，但是觉得至少会觉得挺开心的， 是吧？是，尤其这首歌曲坐在车里的时候听，可以跟着摇摆一下， 证明你还年轻。马上来到今天的王牌新发现，看看艾科最近又去了哪些地方，学到了什么，并且会抛出一道白给100块的预热题，请各位做好准备哦。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从1995年到2018年，作为中国最负盛名的长期放映院线外影片的艺术影院，中国电影资料馆其中的艺术影院也叫做小西天，位于文汇路3号的中国电影资料馆，在这20年当中始终在做一件事儿，让这座城市有经典慢慢品味。文汇园路3号是中国电影资料馆的门牌号，这里除了观影活动还有导演访谈等等，来这里看电影的观众目的都很单纯，就是为了看电影。有人说那些年我们欠过的票钱都可以来这儿还了，想看的经典和院线不会引进的胶片都只能来这里。附近靠近西海，如果你来早了还可以到周围遛个弯，假如要给他星级评分的话，可能我会给他4颗星，因为每次去那儿看电影都要走好久。不过也正是因为这种寻找的过程，让每一次的观影都会倍感珍惜。好啦，简单的推荐，不多做渲染。如果你也喜欢复古和经典，文汇园路3号和你有个约会。那么今天的问题来了，中国电影资料馆正式开放是在1995年吗？ 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渐渐地回渗出我心坎，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浮现在我的脑海，那缓缓飘落的小雨，不停地打在我窗，只有那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剧王牌，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艾科。 啊，刚才的那个题再问一遍好不好？ 啊，中国电影资料馆正式开放啊，记得是正式开放是在1995年吗？ 嗯，有时间可以查一下，没关系啊。发、yeah. 送是或不是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来参与我们的白给100块哦。 Yeah.还是这样怀念，一天又一天，没有多大改变。相比以前，有些想法就顺便记录一点。当你把笔放下，天黑请闭眼，想起那些熟悉又陌生的容颜。一旦被丢弃，就回不到从前。走在夏夜，却更像是冬天。时间融入地点，留自己纪念。时常会质疑自己的存在，伤心不仅是你，应该也大有人在。看着身边那些人逐渐消失在人海，是否也像别人追逐或等待？难免也会有不少的抱怨，有些人有些话没有说的是抱歉，还有些画面再久也还是会挂念，感觉温暖又寂寞在某个刹那间。 只要你陪你自己，你说你自己可以，只要你懂你自己，你却说没有关系，就算你只有自己，你也说你也可以。如果只是你自己，还有你自己陪你。 生活，即便大把的时间都在为金钱奔波，生活就是生活，太多问题困惑，和你该更正，做话有业才能衬托。你听人说是去过才能获得更多，可往往越在意却越加显得笨拙，越喧嚣越沉默，心里有太多的时刻却被上了锁，越想自由越难挣脱。 You wanna take a break， 想找点朋友出去飞，累了听听音乐，看看视频， like a DJ or VJ， play the music， hip hop rock and roll， 最好的当然是再来点雷鬼，可是事与愿违的总是有太多，有空的不少，手的都在工作，拜托，最后却还是只剩下你，你却学会安慰自己说，一个人也不错。 只要你陪你自己，你说你自己可以，只要你懂你自己，你却说没有关系，就算你只有自己，你也说你也可以。如果只是你自己，还有你自己陪你。自己可以，只要你懂你自己，你却说没有关系，就算你只有自己，你也说你也可以。如果只是你自己，还有你自己陪你。 这首歌曲名为《心系北京》，歌词质朴，曲调深情，描写了人们对首都北京的热爱和情怀，由恩山作词，周鹏作曲并演唱。 北京是那么神圣，从小就向往北京，那里有独特的风景，像北京就会有好的心情。长大后经常前往北京，没想到能工作在北京，幸福的

我们要跟这个音乐来晃一晃身体啊， 天后舞厅一把啊，来自旅行团的声音， 稍后我们白给100块哦。 慢慢移动，人群之中，目光深藏某种震动，岁月拂过颤抖的手，你和谁蠢蠢欲动，街角的灯， 白给100块，我们奖金应该没有记错，应该是400块了，到啊， 是吧？是吧？ 对，看看我们选中的两位朋友，大家谁能够来赢走我们今天的现金红包？嗯，另外呢，马上来到了假期，如果没事的话，可以在家里面看看歌华电视院线为大家准备了什么。 大家好，我是来自歌华电视院线的冯梦杰。热闹又喜庆的春节飘然将至，这个新年在家看大片，赢免费会员。2月1日至28日，歌华电视院线特推出新春盛会优享季活动，订购5部大片的前1000名用户送月会员，订购16部大片的前200名用户送3个月会员，订购48部大片的前50名送年会员，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最新上线了迪士尼催泪动画《寻梦环游记》，治愈系大片《解忧杂货店》，奇幻武侠巨制《奇门遁甲》正在热映当中，想了解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嘉影电视院线微信公众号或致电96196。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白给100块。王牌福利是白给100块现金400的红包，已经有人准备发起挑战了。在今天我们答对预热题的朋友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位很霸道的朋友， 杨青小霸道。 对，是不是他是小霸道还是老霸道，我们不知道啊。 来听一下他的 声音。 Hello, 我是杨青。 哇，好温柔的声音， 声音听起来并不霸道啊， 就很乌龙感， 脾气霸道了。 为什么会起这么一个名字？ 因为脾气不好 啊，完全听不出来啊。 是啊， 对啊， 都是假象。 你还挺实在，挺诚实。你一些坏脾气都给谁了吧？你就说吧。 啊？ 你这坏脾气一般都给谁了？ 最亲挚爱的朋友或者家人了。 对啊，对，那我先跟你说好了啊，待会儿如果你答不对，你不能骂人啊。 行，文明答题。 对，知道就好。5道题已经准备好了，正问正答，不用反答，这你明白吧？ 啊，就不是反答了，对吧？ 对， 是 啊。 OK， 5题全对，400现金红包。答对一半的题目，答到3题之后，可以有一次反转的机会。 反转是什么？ 待会儿再告诉你，请听题。嗯，那英和王菲合唱的歌曲《相约酒吧》，请问第一句是那英唱的吗？3、2、1，回答。 是， 就第一题答的就这么战战兢兢的吗？ 是， 到底是还是不是？你得霸道点啊！你不是叫什么杨心小霸道吗？啊，下题不能再这么犹豫了啊！请听题。 演员陈坤和黄晓明是中戏的同班同学吗？ 对。 那是北京电影学院的。 两个人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同学。嗯，哎呀，霸道不了了。哎，说好了文明答题啊。 我准备好了。 别，谢谢杨欣 小霸道。 哦，不是老霸道，小霸道。 好， 趁着他的坏脾气还没有发作，我们赶紧安慰一下好不好？ 请抓紧时间把9.99的二维码发送过来，我们有奖励的小红包给你呢。 是的。 谢谢你的参与，好吗？希望以后可以收敛一下小小的坏脾气啊，好吗？多把你生命当中的一些温柔的情绪送给你身边的人。 我觉得很多人听到他的声音之后都对他发不起来脾气。 对，确实如此。 就只有对，这就是我的假象。 只有他发脾气的份儿，是吧？谢谢你的参与，我们连线下一位朋友，拜拜， 拜拜， 拜拜。 浅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3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瑞浅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3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白给100块，我们就在娱乐最王牌。刚才的小霸道答错了第二题，所以接下来还有一位朋友备选的朋友机会了，他是 笑婷。 Hello， 你好， 笑婷吗？ 哎，是我是我。 啊，你应该是也算是我们节目的这个忠实听友了，对不对？ 是的，是的，是的。 我看哦，关注的时间是2018年，但我为什么觉得 不是？ 你是2018年 关注？我2018年，我记不太清了，但是我一直在听。 OK， 没关系，但是看到你的微信了，请你加油，努力答题，好吗？ 好，好，好，没问题。 你的脾气不臭吧？ 哦，不会，不会。 这我们这答题人先得问问清楚 啊。问一下人家性格怎么样？ 谈不到。来，我们接下来准备好了啊，这个。 哎，好。 第一题开始了，正问正答啊，明白吗？ 好好好，明白明白。 加油。第一题，《西游记》当中，猪八戒在高老庄娶的媳妇儿是叫高玉兰吗？是吗？ 不是。 答对了，是高翠兰。哎，厉害！好。 第二题，请听题，在《水浒传》当中，武大郎卖的炊饼是一种蒸出来的面饼吗？ 是吗？ 不是。 答错了。就是蒸出来的，不然还是炒出来的吗？ 有可能 炸出来的， 就是普遍意义上，可能很多人都觉得那是烙出来的。 因为你要是看那个电视剧，你要看电视剧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他之前有一个在家里边蒸的那个炉， 对对对， 那个动作是吧？ 哦， 蒸着， 哦， 蒸着那个，然后就蒸完之后呢，一大早要炊饼，炊饼，然后就这么上街去了啊！所以你看啊，这都是小细节，知识点，知识点。 嗯，太遗憾了。 没关系。我们还是感谢大家的热情与我们的参与，既然前面的小霸道送了一个小红包，你也不例外，好吗？就算是 好的，好的，谢谢。 娱乐总牌祝我们这些可爱的听友们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 能不能 好，祝大家新年快乐。 能不能给我们公布一下刚才预热题的答案呢？ 是的， 是。 对，1995年，对不对？ 95年，对，95年，是的。 好了，没错啦，谢谢笑婷，再见，拜拜。 好，好，谢谢，再见。 参与白给100块，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泉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是的哈，然后奖金继续累积到明天是 500块了。 对，待会儿还有小作业题，大家也别错过。 Air never works in that old place. 27, I thought I'd be further along than just this rented space. I got no papers to read. I got no cable TV. No. But I got no places to be. I got no people to meet. It's your mind. It's all I need to know. Kiss You 带来一首 The Lucky One， 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幸运来赢取我们的现金红包，而且是货真价实，我们能真实的来选中我们的朋友。你得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这是在说悄悄话是吧， 耳语一下。 好嘞，那个我们还有一个作业题，这个作业题特别的可爱哈，我们要求是在45秒钟之内发来正确答案才真实有效，只要发是或不是，不用发手机号，我们会从相对比较快发来正确答案的朋友当中挑选两位送出我们的小红包。 请听题，动画片《海绵宝宝》里的派大星是一只海星吗？ 是吗？无论你是被我们连线还是获得我们送出的小红包，都希望你可以为我们转发朋友圈，来告诉大家有娱乐最王牌这样的一个节目。 王牌关注。 刚才呢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些形象呢可能是深入人心的，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武大郎是吧，这样的形象是 我以为你要说吴阿哥。 没有，吴阿哥也是武大郎，你会想到那个场景，会想到他那个比如说哎，他甚至那个电视剧里面那个屋子是怎么摆设的，甚至都会有印象。但其实说到深入人心这个词呢，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个演员。其实今天下午的时候就看有朋友在发朋友圈，突然发这个《新白娘子传奇》里面这个法海啊，这个照片，觉得是什么情况，仔细一看是说这个法海的扮演者啊，就是叫钱德门这个先生，他今天早上是在医院病逝的，享年74岁。 其实这些年钱德门身体一直都不是很好，之前打算重拍这个《新白娘子传奇》，而且还曾经向钱德门发出过邀请，但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身体的状况，所以没能达成。 对，你看就是这样一个在我们记忆当中存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人，他可能你很长时间不会听到他的消息，但是现在听到的这个消息呢，就已经是个坏消息了。但是其实在演员生涯之外呢，他的生活其实算比较不顺的，因为此前还开过饭店啊，然后但是据他的这个女儿介绍说，就开饭店的时候呢喜欢做大好人啊，就是朋友们吃饭总是签单记账还倒贴酒，结果这么日积月累最终就倒闭了，还欠了债啊。 你看屋漏偏逢连阴雨，就是因为父母生病所以开销很大，钱德门一度就在空闲的时间去做一些兼职，比如说开出租车来赚钱。那因为他演员身份还曾经遭到出租车同行的排挤，就挤兑他说，你一个明星你来跟我们抢什么生意。 曾经有媒体报道说他的儿子好像也表现不是很好吧，总之就是很辛苦也很拼命，最终债务还清了，可身体也累垮了。想想他在《新白娘子传奇》当中饰演的那个法海的形象，再想想如今的境遇呢，不由也是让人心生几分唏嘘之情啊。 是的， 这也算是我们记忆当中的声音，或者说每到寒暑假的时候都会出现的画面了。 晴雨法，如果不知道这首歌叫什么名字的话，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给你们普及一下。 对，这是里面其实一个唱段吧。 情仇都是孽，地生 风 雷任我拔。 是不是很就是好像没有什么千年等一回那么的熟悉？ 是，但是这个唱段呢会把我们带入到那个法海的那个状态 那个情形当中去。是不是钱德门去世的消息发布之后呢，其实今天也看到很多网友在怀念，因为不少的网友呢就把他扮演的法海视为是童年的回忆。 对，他的经纪人在声明当中说，老衲已修仙成道了，感谢这么多人的厚爱，人生谢幕已无憾。 其实这么说的话，这个一个演员啊，你发现说其实在一生当中能够有一个角色真的是深入人心的，我觉得这也算是作为一个演员这样一个身份的人，他能够被人记住已经此生足矣的一件事情了。 对， 所以呢我们就借今天这么一小段节目，我们来致敬一下这位老演员钱德门先生啊。顺便我们也用这样的歌或者这些唱段来回忆一下自己的童年少年什么的这个寒暑假的时期，好吗？

这首歌曲里面其实也证明一下他自己的唱功啊，包括这个假音的这个表现的部分啊，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还有很多朋友说其实曾经在节目当中听过你唱这首歌。 对，至少我觉得周杰伦唱的比白洁好吧，是吧？这是可以肯定的，对不对？有个人说，刚才听你的声音觉得你今天心情很好 啊， 其实并不是。 那怎么了？ 我心情很糟。 为什么？ 我只有心情很糟的时候在节目里会表现的时候，表现出来反而会表现出来心情很好的样子 啊。 对，会有两个状态。你们听不出来吗？听不出来， 可能大家还不是很了解你的脾气和性格。 OK， 接下来这首歌是艾珂今天特别挑选的一首，你们来不如来介绍一下，因为我们稍后就要主播私房歌了，对不对？ 嗯，微笑以后这首歌其实说实话啊，就是曾经刚出来的时候一度被众人传唱，所以呢，希望伴随这个非常熟悉的声音，坐在车厢里也能够微笑一下。 嗯，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来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来听微笑以后。 说好从此你我一起走，却从朋友走成前男友，爱错了什么不同、难过以后这伤口还要烫伤多久，提醒我那些曾经拥有，太坚强是个诅咒。 吃京味儿，看京绝，好吃好看又好玩。武大龙唱大戏，大年初一到十七，乐多港过京味儿年，乐多多福更多。 爱家人，爱自己，爱朋友，过甜蜜春节，来北京国美。即日起至2月21号，国美贺新春优惠享不停，全场家电低至5折，净化器、洗碗机满额就送，给关心的人送走心的礼。来国美过个好年。 寒假不上辅导班，打开歌华基底盒。北京市教委组织名校名师录制的6000节微课免费学，小学、初中、高中全都有，省心又省钱。 今年投资投什么？要投就投中国黄金投资金条，品种多，规格全，收费低，变现快，还不快来中国黄金旗舰店，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值得信赖，投资需谨慎。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新春聚花香，奥莱有惊喜，狗年购翻天，花香奥莱村。 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受冷空气影响，最低气温可达-10度，明天早晨出门要注意防寒保暖。明天白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风力不大，气温略有回升，扩散条件比较好，适宜人们户外活动，有利于交通出行。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15%。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羊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来关注音乐方面，苏醒全新说唱大碟 Stand Up Again 实体专辑现已正式开始预售。苏醒为新专辑拍摄的个人写真也全部亮相，除了展现一贯的帅气之余，这组色调简洁的时尚大片也更多地表达出苏醒的自信和稳重，思考与沉淀。林俊杰全新专辑《伟大的渺小》已经正式发行，为了回馈歌迷， JJ 刚刚举办了一场《伟大的渺小》线上新歌演唱会，一连带来专辑10首新作品，而当天的演出也在全球共33个直播平台同步播出。《西游记女儿国》昨晚在国家体育馆首映，李荣浩、张靓颖现场演绎主题曲《女儿国》，刘宪华、朗朗则作为神秘嘉宾即兴合奏一曲《女儿情》，堪称春节档最豪华阵容首映礼。此次片方还特邀著名音乐指挥家胡伟立老师和中国电影乐团演奏《西游记》序曲，熟悉的旋律一经响起，恍如唐僧师徒就在眼前。昨晚电视剧《谈判官》在湖南卫视正式开播，与此同时，作曲家董冬冬和作词陈曦为该剧定制的5首风格迥异的歌曲也开始陆续上线，从传统的流行情歌到能量满满的美式摇滚，再到血脉喷张的日系金属，虽然类型不同，但是每一首都是走心的诚意之作。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各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京开高速出京方向，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车多流量大，西四环五棵松桥以北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后车多，队尾接近四海桥。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来记录生活，只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One, two, three, four， 再加上一首歌，或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想做的还没做的，通通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音乐素描。 好了，在此时此刻，这个城市霓虹灯开始亮起的时候，我们进入到走心的六点半的时间，在18:34:29化身偷故事的人。 今天的这个故事呢，是来自韦礼安的《有没有》，而且这首歌是根据他自己亲身经历所写的歌了。讲的是一个单恋无果的故事。我们先来听你无法了解他的故事。他说，我刚刚喝完酒，脑袋里面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你，我真的好爱好爱你啊，没有办法不爱的那种爱，人也太好太温柔了，天空里有一颗星星一直在陪我回家，我好想你，但是又不能跟你在一起。一想到这儿我就好难过，坐在街边一直哭。 我觉得你没有把他那个情景里面那个关键词念出来，我觉得他这段有意思的这个故事是，他那个表达非常的，就是真的是像刚喝完酒写的那个特别真实，就是没有办法不爱的那种爱，深夜太好太温柔了，天空里有一颗星星一直陪着我回家，就是现在我好想你，坐在街边嗷嗷的大哭那种感觉， 都有地方方言的那种。 再来看另外一个故事，来自明老头，他说一直怀念高中和同桌没有被捅破的爱情，所以一直到28岁还没有谈恋爱，父母到处为我安排相亲。有一天父母又安排相亲，双方的家长都在，我跑过去一看，相亲的对象竟然就是高中的同桌，我激动的脑子发热，开口就问，谈吗？ 谈。 订婚吗？ 订啊。 双方的父母目瞪口呆，沉默了很久，相亲宴就在这四句话六个字之后变成了订婚宴。 Turn off the radio, Turn off the lights, you know, 听见了谁的痛在空气中不断跳动，又那么沉重。 Turn onFavorite song, Turn off what I did wrong, 听见了谁的伤在窗户旁安静的想是什么力量，你有没有爱过我，时候，但是说不出口，有没有后悔，还是只有我？轻松也不会有沉重的枷锁。Turn off your favorite song, Just like there's nothing wrong, 也许时间一长就会遗忘，真的当是误会一场。 的时候，但是说不出口，有没有后悔，还是只有我。你有没有爱过我？有没有想过我？有没有也会有一点心动？那时候，那是说不出口。 最后一句的时候我特别很想是 no 别 别关了收音机， 对，要开着，要不然怎么听我们的主播私房歌。 主播私房歌 觉得非常有天分的歌手维里安，其实我觉得也不光是天分，当然嗓音这种声线的条件是天生的，没办法，但是他其实自己也一直很努力。 有人听了刚才维里安的这首歌曲之后就沉浸在这个故事久久不能自拔。 是听歌听哭了还是听我刚才说那个嗷嗷的哭听哭了？是故事感动了你还是歌感动了你？不知道，我想可能这都在大家自己的心里吧。就像我接下来要推荐的这首主播私房歌，可能我觉得每个人听感觉会不一样，有的人会听出很多的温情来，比如说梦梦刚才说，他说走散了的同桌初恋，经历了世事变迁，最后变成了最后一个，然后男朋友、老公，然后孩儿他爸，对，就是也许他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会听到的是温暖，但是也有人在听，在这首歌里面会听到的是苦涩，或者是期待。所以每一首歌可能你从不同的角度去听到它的时候，你的内心所映射出来的情感特质也是不一样的。让我来为你推荐今天一首非常温暖的歌，这首歌来自于叶欢，这首歌收录在当时，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我们是一家人、相亲相爱那张合集当中，给你一个家。 我要给你一个家，不再陪你走天涯，不管别人笑我傻，风风雨雨都不怕。我要给你一个家，让你学会有牵挂，不要在外面玩耍，记得我等你回家。这世界太多分分合合，只有爱让你我相守。这人间太多缘起缘落，只有爱能天长地久。你为我失去一点自由，因为我知道我值得，我为你付出我的所有，陪着你吃苦享乐。 让你学会有牵挂，不要在外面玩耍，记得我等你回家。 给你一个家，来自叶欢，这多少和潘美辰的那一首我想有个家有点像姐妹篇的意思。 对， 虽然他们不是，但是其实唱到的都是追寻或者等待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啊。好，听完这首歌继续我们的主播私房歌。 主播私房歌， 好了，接下来艾科可以推荐歌曲了。 今天我要选的这首歌曲是因为昨天刚好在恰逢这个时间点，我在和朋友聊天的时候在一个咖啡馆耳畔响起的这个音乐，我觉得特别适合今天拿来作为第一首主播私房歌的推荐。Starry Starry Night 这首歌曲可能有很多人都来翻唱过，但是今天呢选的这个版本是来自 Leonella Harvest。 而且我很喜欢他的这个专辑封面，是挚爱梵高的那个专辑封面。 对， 所以呢特别适合现在开着车看着星光熠熠 Starry Starry Night。 对，至少第一句是我们特别特别的熟悉的。 Starry Starry Night Paint your palette blue and green Look out on a summer's day With eyes that know the darkness in my soulShadows on the hills Sketch the trees and daffodils Catch the breeze and winter chills In colors on the snowy linen land Now I understand What you tried to sayTo me,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 did not know how. Perhaps they'll listen now. Starry, starry night.Flaming flowers that brightly blaze Swirling clouds in violet haze Reflect in Vincent's eyes of china blue Colors changing hue Morning fields of amber grain Weathered faces lined in painAre soothed beneath the artist's loving hand. Oh, now I understand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 did not.Perhaps they'll listen now,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love you, but still your love was true. And when no hope was left inside on that starry, starry night, you took your life as lovers often do. But I could have told you, Vincent.This world was never made for one as beautiful as you. Starry, starry night. Portraits hung in empty halls. Frameless heads on nameless walls. With eyes that watch the world and can't forget.Strangers that you've met The ragged men in ragged clothes The silver thorn of a bloody rose Lie crushed and broken on the virgin snow Now I think I know Oh,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humanity.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re not listening still. Perhaps they never will. 我是下午五点和你一起告别工作的人。Goodbye work. 我是五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六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六点半偷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五点到七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试试你是谁？ 主播私房歌， 把我们精心挑选的好歌一首接一首的送上，就是主播私房歌了。刚才艾科推荐的这首歌 Starry Starry Night， 接下来还有一首让你推荐，好吗？ 好，这首歌曲呢也是就是怎么说呢？可能很多朋友听过它的另外一个版本，同样是来自陈慧琳的 Love Paradise，但是我今天选择了广东话这个版本 ，OK， 叫做前所未见。我们先来听歌，再来说歌。 推开一万扇窗，到这里才遇上，不生想走那边，梦中出现过海洋，若错的会太多，你最美才亮相，唯有你的家里那风景最堪欣赏，谁的手谁的肩， 幸福很甜蜜的一首歌，有没有？ 是的， 哎， 你知道我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就是我有一次某一天不小心走入到一家 CD 店，然后那个老板在全篇放陈慧琳的专辑，然后我听到旁边两个这个情侣啊窃窃私语说，这首歌好适合婚礼上用啊。 对，其实那个之前那个英语的版本就也特别适合，经常会想起的一首歌。哎，就忍不住特别想，就这样的歌特别适合点歌的节目，有没有？就很想送个祝福，刚好呢有朋友要送一份祝福，要有间客栈的朋友呢想要把这样的一首甜蜜的歌送给一位朋友叫做安立娇啊，这个安立娇同学要祝他这个 叫这个学业有成生日快乐啊，今天过生日、啊、所以艾科是不是我们可以表示一下唱生日歌。 Happy birthday to you， 这个生日歌好素啊，应该带点什么伴奏才好，好的、啊、Happy birthday to you 我们俩应该二重唱一下你知道吗？ 对，总之呢就是祝你生日快乐了啊，每天都要开心。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我们的主播私房歌。 主播私房歌， 像每次帮大家点歌啊，或者是知道说在这个城市会有那么多那么多的人在听到同一首歌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有一些相同的感悟，都觉得哎，都会带来一些职业带来成就感，对不对？嗯、有没有、嗯？ 这首歌曲就是我今天差一点选择。 对，因为那部电影吗？或者说还是因为很早2002年的时候的那部同名的电影啊？我们来听听看，这是羽泉《开往春天的地铁》主播私房歌。 这个冬天。最后一夜，我和你都在寻找开往春天的地铁。这里不是我的世界，我等了一天一夜。开往春天的地铁，我不怕用任何代价，只是我害怕自己对付不了牵挂。我已经等着你，真的用你所有方法冲动的想法， 张亚东的整个曲的创作包括整个填词，我觉得三个字说没毛病啊，加上他的其中那个旋律啊，编曲的部分其实也非常非常有电影的画面感，所以这首歌就变成了电影的这个主题曲啊。当然后面呢再一次这个里面的这个 solo 的部分啊，就是被另外的一部电影也使用了，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对，就那个打双闪的那个画面，是不是、嗯、 我依然还在， 就这样子的一个不能算行为艺术了，或者这样一个挑战。 哎，想象一下，就是现在如果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 啊，不要不要，现在不要，现在不要。我想哪一天如果做什么告别节目之类的，要来一下。啊，好了，这是羽泉《开往春天的地铁》。其实，在刚刚立春结束的这个晚上，推荐给大家，我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首歌。嗯、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娱乐最王牌所有的歌了。 嗯哼，嗯，我是艾科， 我是白洁，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拜拜。 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开一家自己的奶茶店，世界茶饮， 人气爆棚的超级水果茶，世界茶饮， 一个电话就加盟，世界茶饮， 400